啊，这个饭没法吃了。 关闭屏幕，放下手机，面对面交流，心与心。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天是蓝的，整洁； 云是白的，纯洁； 树是绿的，充满希望； 污染是灰的，我讨厌雾霾。 蓝天白云，碧水绿树，换掉孩子眼中的灰色。 低碳出行，绿化环保，赶走孩子心中的雾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影视剧花园， 请听香港影片《女人四十》的录音剪辑。 都说女人二十一枝花，三十豆腐渣。二十岁的女人青春年少，人人呵护，自然是娇嫩美丽。三十岁的女人成了家，有了孩子，每天柴米油盐，自然是少了些魅力。那女人四十呢？我们影片的主人公芳芳就是个四十岁的女人，还是个典型的香港传统女人，家里的大嫂，做事泼辣，风韵犹存。丈夫阿炳是个庸庸碌碌的公务员，在家也不做家务。儿子定一是个中学生。芳芳在家里相夫教子，说一不二，唯一的遗憾是与脾气极坏的公公合不来。公公极其自私专制，倒是婆婆很疼她，待她像亲生的女儿。这天是芳芳过生日，家里的气氛还是蛮温馨的。 你家溜溜的山， 什么山上啊？ 好吗，溜溜的山上。 哎，老爸， 回来了， 累死了。 今天一天到哪儿去了？ 深圳， 够热的 啊。是啊。 哎，拿来，拿来，拿来。 什么？ 你妈的生日礼物啊，有没有啊？ 有。 真的有啊？ 当然有啦，生日快乐。 我搞，把我拖鞋踢哪去了？ 神经病，花200块钱买只烧鹅回来。 深圳买的，才25块。 25块？那你怎么不多买俩？ 25块这么瘦？老婆，老婆，这鱼怎么抽抽了？ 三个人吃饭要那么多菜干什么？我放回冰箱了。 放冰箱了。哎，难得一家人在一起吃顿饭，干嘛这么省呢？全吃了。 啊？你爸来吃饭？ 是啊，就算吵过架，也是一家人。 他老骂我。 哎，老婆，不要这样。爸爸这几十年啊，就是这副臭脾气，你就看在我妈的份上，他平时这么疼你，我看他像你妈不像我妈。 妈， 我给你带来了你最喜欢吃的东西。 是吗？ 这虾我一条弄给你吃啊。 那这条鱼我不做了啊。 不用做了，就把它放回去。来，给你一个红包，祝你生日快乐。 啊，谢谢。 爸，坐。 爸， 我不喝你的茶，换拖鞋。 第一， 哎，爷爷，换拖鞋。 让女人换。 老婆， 换拖鞋是吧？让我来换。 我来，我来。 幸亏婆婆解了围，不然的话，大好的日子又闹得不痛了。 谭云， 今天是你的生日，妈来帮你炒菜。大嫂，你以前一直在妈那儿吃，现在又要煮饭，又要工作，多累呀！还 还是照我那儿去吃好吗？ 不用了妈，你已经够累的了。 这只烧鹅真瘦，一点肉都没有，像非洲难民似的干巴巴的。 来，你尝尝看。 好， 看味道怎么样？嗯， 好吃， 好吃啊！ 爸只让肚子饿。 行了行了，先把这两盘拿出去。 哦， 是，真的好吃啊！ 嗯， 你先把那些拿出去，我一会儿就来啊。 哦。 吃饭了 、 吃饭。 你怎么 好了，走吧，拿了给我泡茶去。 最后一个菜端上了，公公依然是吃饱喝足了。 啊，太阳出来了。 芳芳气的是七窍生烟。 爸，吃饭。 嗯，吃吧。 嗯，吃个屁。 炒菜做饭相夫教子之余，芳芳还在一家公司里任职。虽说只是个业务科长，却精明能干，连老板也要敬他几分。 你看看， 你说那批货有毛病吧？ 边也不整齐啊，每一卷呢都差30格啊，就拿去上吊呢，它都断不了。 我是来应征的，伊塞贝拉欧。 你什么欧啊？ 我姓欧，叫伊塞贝拉欧。 啊，是你的芳名啊。 来，签吧。 哎，这张要不要考虑一下再签？ 不用了，行了，签吧。 啊。哦，好，胡小姐是我们业务科的主任。我们这个业务科的工作呢是很简单的。哎，你大概的告诉她一下吧。 哦， 好吗？ 是很简单的。我们公司呢，代理了56种大陆出的卫生纸。那么我们手头上呢，现在呢已经有几百个基本客户，每个月平均呢接几百张订单，每张订单呢都要先讲好价钱，另外呢还要打打文件，打打合约，查查火车时刻表啊，安排一下货物运输的船期，然后出提货单，检查一下货办，还要收收账啦，还要做月结单，另外呢计算薪水，计算花红等等，有空呢就帮忙收拾收拾东西，擦擦地啊，浇浇花。 你们公司有没有电脑？ 有一部。 那部是猪脑。喂。 喂，老婆。 啊。 广告说你楼下那家特美广场大减价，我最喜欢吃的丝苗米很便宜啊。 想得美。喂，我忙得喘不过气了，你还叫我去买米？ 买一送一啊，你舍得不买吗？ 就知道命令我，这次我死也不给你买，我不买。 第三场的50号。 嘴里说不买，可丈夫爱吃，还赶上大减价，傻瓜才不买。买了米，一路拳打脚踢赶回家。公公又说婆婆不做饭，想饿死。 我肚子饿了，快做饭给我吃。 你个女人不肯起床，不肯给我做饭，也不肯给我泡茶，我要把她羞辱，让他明天回老家去。 阿华 啊， 我妈呢？ 在上面吧。 哦。妈，妈，妈，哎，你怎么了？妈，你别吓唬我。 善良温顺的婆婆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走了，留下有些痴痴呆呆的公公独自望着火葬场的烟囱发愣。 还是糊里糊涂的。 小叔带着全家，小姑阿兰也都从各处赶回来送葬，自然少不了哭天抢地。打理一切的芳芳倒像是个受气包。 一点规矩也不懂。 爸爸，妈就是你也不救他，你把我妈还给我。 大婶，我们在办丧事，请你别吵。 什么？我是你女儿啊。 神经， 我女儿年轻又漂亮，哪像你老的满脸皱纹。 什么？他在说什么？ 姑姑，爷爷刺激过度，这几天都是这个样子。 啊，你不认识我了？那二哥呢？二嫂呢？ 哎，爸， 把这个放下。 大嫂，把鸡给我切了，我肚子饿。 爸爸你不认得，给我。 是女儿你也不认得，你就认得大嫂。 给我切了。 你们两个有鬼！ 胡说八道！你妈上路去。 这位女士，请这边上香。 其实失去了疼爱自己的婆婆，又无端被小姑阿兰混骂一场，最难过最伤心的就是大嫂芳芳。 我好想你啊，我好累呀、啊， 公公已经七十多岁了，在葬礼过程中，他除了认识大嫂外，谁都不认识，只知道跟大嫂要东西吃。更麻烦的是，一眼看不见他就跑到街上。别看年纪大，可走起路来比小伙子还快，完全不管交通规则，横冲直撞。女儿阿兰满街追他，直到跑坏鞋，他自己却已经到家了。 阿兰呢？上天台喂鸽子去了。 天台上面哪有鸽子，只有鸽子笼。 还不开饭啊？想饿死我。 爷爷，你已经吃过饭了。 没有，我记得没有。 你记得？那你记得我是谁吗？ 当然记得。 那你记得他是谁吗？ 巷子口那个大色狼。 大色狼，大色狼，你看着办吧。 把亲儿子认成了大色狼，这也太离谱了，一定是脑子里出了毛病。 孙太太，你不用担心，孙伯伯他不是神经失常。 哦，他不是啊。 嗯，他患的是老人痴呆症。 老人痴呆症？ 就是说记忆力衰退，不记得最近的事情，几十年前的事呢倒记得很清楚。 要多长时间才能治得好啊？我们没有什么钱了。 这种病治不了的。 治不了了？ 是啊。 那怎么办？ 你不用担心，只要你好好的照顾他，就不会很快恶化的。他的身体挺好的，我看他应该很长寿。 就是说，这是要打持久仗。无论如何，没了婆婆，当务之急是先把公公接到家里来，总得有人看着他。 小阁楼啊，不能让爷爷住，还是让他住我这间吧，不然上楼下楼的会摔死他。又来一批了。 嗯，哇，连衣服都拿上来啊。 别把我的衣服弄皱了。 把这箱搬下去吧。 干嘛把卫生纸搬下来、啊、 里面还有很多呀，孙太太。 来来来， 行不行啊？ 行。 哎，我来帮你啊。哎哎哎， 第一，第一，把这些拿下去。 哇，怎么这么多风铃啊？ 辟邪啊，一个挂在门口，一个挂在窗口，这张啊是全家福啊。 孙太太 啊， 我得当多长时间的移民啊？ 问他吧。 爸爸能做主吗？ 我是说老天爷。 哎， 阿兰啊，这包当归你带回去吧。哎呀，不要了，你自己吃，我懒得拿。这些啊是妈留的遗产，我们俩一人一半。嫂啊， 嗯， 我已经在这里待了十几天了，再不回台北啊，老公家里人会说我闲话。 丁一啊，你爷爷呢？ 啊，好了，怎么样？ 他在洗澡呢。 洗澡？他已经洗 了 一个钟头了。 哎，时间差不多了。 爸爸，你没事吧？ 哎，孙太太， 快开门呐！ 你看，好多烟呀、啊！哇， 水还是这么热，怎么洗啊？ 哎，这样吧，我还是走吧，省得人家送我，我送飞机。 我送你去吧。 不用了，不用了，叫丁一帮我叫计程车。 喂喂喂，带齐东西，经常回来，一路顺风。 看着如此麻烦的老爸，小姑阿兰先走为上，看样子小叔也指望不上。 好了，别玩了啊！ 你说呢？你说呢？ 说什么呀？ 星期一到星期五在咱们家，放假他们接送。 是啊，白天你又不用上班。 不用上班，我也没在家里闲着呀。每天早上我要送这两个孩子去上学，下午呢送这个去学画画，送这个去学游泳什么的。他们父子三人衣裤鞋袜全都是我一手包办，租影碟还影碟也是我。到了晚上他要去应酬，也要我陪他去。我们一个月啊连部电影也看不成，忙成这样哪里有时间照顾爸爸。 嗯，二嫂，你家里不是请了一个费用吗？ 费用？费用也是人呢，是不是？一个月才给人家3800块钱，想累死人家啊！ 给他加点薪水吧。 你给我闭嘴吧你！就算用人肯，我们还有个死结呢。 什么死结？ 嗨，大哥你不知道，我们家的杰克坏死了，一看见陌生人啊就死命的叫个不停。要是爸爸来了，杰克看他不顺眼，以后可就家无宁日了。难道你要我整天把杰克绑起来啊？太惨无人道了吧？是不是啊？ 牛怀参是那两位的。 眼看着亲人们都溜了，芳芳心里真是别提有多生气，火气只能冲着丈夫阿炳发。可家里的事儿，别指望阿炳能帮上忙。 你永远搞不清楚自己的立场，毛巾。他怎么了？ 我就喜欢这样洗澡。 爸爸他们没有份吗？毛巾。 一家人嘛， 一家人。 他们真可恶，有好处就是一家人，没好处呢就门都没有。这样子怎么洗啊？走开！洗了半天就洗了个脖子。 我给他脱衣服。 哎呀，算了，不用脱了。来，没钱呢就向你借。现在他们有了房子，我们还窝在这里等什么搬迁拆楼费？ 谁这么坏啊？ 你儿子文钦还有他老婆。 那个贱妇是个。 起来呀、啊，不然我怎么洗呀、啊？定一就快开学了，怎么处置你爸爸你自己想办法。 开了学就更设了。 哎，你怎么这么说呀？ 我顺便洗衣服嘛，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哎，你刷了刷，干脆你别上班了，留在家里照顾爸爸好不好？老婆， 放你的春秋大屁。我告诉你啊，上班是我人生最大的乐趣，我严重警告你，我不会放弃的。 喂，你最大的幸福不是嫁给我做老婆吗？你最大的生活乐趣不是我提供的吗？ 你是提供了，你把家里最大的一块狗屎往身上揽，然后一塞给我吃。 有狗屎，快点吃了。 都说福不双至，祸不单行。 就算有 家里的事儿一团乱麻没着落，公司里那个什么什么欧小姐正在试图用电脑这样的新式武器来取代芳芳的位置。 仔细的看看啊，那。这个型号呢，用途可大了，比如要查账、算花红、制作月结，几分钟之内就能搞定。 这么快啊？ 用不着死记烂背呀、啊。 啊，这样一来的话，咱们公司业务就可以翻上几番了。 借贷花，哎，大家也贷花，大家一起发嘛。 如果你们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有没有打算增加一个电脑部啊？当然由欧小姐来在旁边带领了。 那这一份呢是阿妙和阿辉的提货单，待会儿呢你给他们知道吗？还有啊，还有这个友会的叶先生呢会打电话来要货板，他要什么呢你就给他什么，知道吗？拿着吧。 OK。 快过去听听啊，欧小姐在说我们公司电脑化，推行电脑化不得了啊。 嗯，啊，罗先生，今天晚上我不能跟你们去吃饭了。 啊，有没有搞错啊？跟那些大陆干部约好了去吃饭的嘛。 他们想了解一下我们公司的业务状况。你对公司的业务状况呢是最了解的了，不是我去，舒风景啊。 不是啊， 没用啊， 家里的老人家病了，要是我不回去不行的，会出事的嘛。拜托你，拜托你了啊。 哎呀，我真是拿你没办法。 罗先生、啊、我们决定去福临门吃饭。 福临门， 你请客呀、啊嗯、你知道去那儿吃饭要卖多少卷卫生纸吗？10万卷啊。那我替你们在东皇订了张桌子啊，这张呢是菜单，他们喜欢吃这些的啊。 啊，既然欧小姐跟他们说好了，那就别改了啊。 我们先吃饭吧。是啊，好了 ，OK。 好，谢谢你啊。啊， 其实工作上的失落感倒还不算什么。当过空军队长的公公每天半夜开飞机打鬼子，吵得四邻不安，才真是让芳芳焦头烂额。 十点钟下大概有12架，我交给这些鬼子。 跟我来，队形不要乱。三小队，3点钟就交给你了。 王八蛋，半夜在这吵什么？在吵就报警了，爸爸，快回来呀！爸爸，爸爸， 三小队，给我下去， 回来。回去啊！你再回去，人家就骂你了。来呀，回家了，你看人家就 他妈的 干什么呀？ 吵什么吵你？几点了？ 快找掩护，快点，快点， 爸爸， 快点，快点到这里。 太不像话了！ 你不上班，别睡， 我们回家。我们回防空洞。 好，在哪儿呢？ 跟我来，跟我来，防空洞在这边，我们过去躲起来。来。 亏了芳芳急中生智，公公终于安静下来。 拜托你快点睡觉吧。敌人撤退了。你们俩还要上班。 萝卜头，杀！ 哎，不是不是，哎，他们不是萝卜。 他们看见女人就强奸。 他们是俘虏。 俘虏，还不拉出去枪毙？ 好，把他们拉出去，枪毙。 走吧，咱们快点。 明天还要？ 还要冲锋陷阵呢。 要不是为了你，我一定要跟那个伊莎贝拉决一死战。 这个敌人很厉害的，打下了我们不少飞机。你去跟他拼好了，但是千万要小心呐，啊。 都说酒能解愁，芳芳虽说愁，可喝酒的不是她，而是丈夫阿炳，喝到半夜摇摇晃晃的回家，一进门就被贴在墙上的一串箭头引到了厕所。 去玩女人啊，靠了你半天也不腹肌。 不腹肌犯法，我跟朋友聊天晚点回来不行啊。是不是干什么都要你批准呢？ 还出去喝酒。 是，我晚点回来你就让我跟着箭头去厕所里睡，太过分了。你 什么？你把箭头撕了？ 是，是我干的，怎么样？ 你给我闭嘴，净在这瞎搅和死鬼。 你别走，今天你要不说清楚谁是一家之主，就别想走。 去你的。哎呀，你哎呀，我的天哪！我今天叫了他几十遍，跟着箭头到厕所撒尿，好不容易教会了，你一回来呀，你这全都给我砸了！你看看现在，哎呀，对不起啊，土地公公，对不起，我明天一定还神。我们已经够倒霉的了。 别见怪，别见怪。 你给他给土地公公还撒了泡尿，你真是气死我了！你给我好好收拾。 那我怎么办？ 你身上没有酒味，你再上来，不然我一脚把你踢到大西洋去。 无论如何，让公公一个人在家是危险的。夫妻俩一商量，把公公带到了一个日托老人中心。 姑娘，早。 早。 哎，早。 珍妮，你来一下。 什么事啊，赵主任？你把这个身份证副本呢、啊、拿去做护背，交给孙楚南，顺便呢给他做个牌子，谢谢你啊。嗯。 什么牌子？ 对患老年痴呆症的病人呢，我们会让他们挂个牌子，方便我们照顾。啊、哦。对了。老伯，你先坐一会儿，我一会儿就来啊、哦。嗯。珍妮，你来一下。 什么事啊，赵主任？ 你把这个身份证副本呢、啊、拿去做护背，交给孙楚南，顺便呢给他做个牌子，谢谢你啊。嗯。 什么牌子？ 对患老年痴呆症的病人呢，我们会让他们挂个牌子，方便我们照顾。啊、哦。对了，你家离这儿远不远？ 不太远。 手续差不多就办好了，身份证呢先还给你。啊、哦。记住，每天下午6点接他回家。 好，谢谢。 不用客气。 你怎么去了这么久啊？他老是说要走，去劝劝他。 爸，别这样。 我又不是狗，干嘛要挂个牌子？ 是人，这是规矩，要挂牌子。那，爸，您就挂上吧。 我来。那，这个牌子很了不起啊，是给对社会很有贡献的人挂的。来， 我对社会有什么贡献？ 哎，你是个空军英雄，对国家很有贡献。来，挂上它吧。啊，那。 我要回家。 爸，这里这么多人陪你不好吗？ 有什么好的？这里每个人都待死不活的，我为什么要跟这种人在一起啊？ 怎么会呢？那几个又健康又漂亮，跟他们聊聊天解解闷也不错。 那些丑八怪，你爱看自己看个够吧，我要回家。 哎，爸，爸，哎呀，爸，家里面哥哥要上班上学，没有空陪您。哎，您只不过是白天来这里嘛，下了班放了学就接您回家，我们不是不管您。爸，我们要上班呢。 上班很重要啊，你走吧。 公公虽说是吃上，但还算是讲道理，这样一来白天的问题总算是解决了，可晚上的问题依然存在。这天公公又把自己的亲儿子当成贼，虽说年纪大了，但依然高大强壮，骨瘦如柴的阿炳可不是他的对手。 我抓到贼了。 哎呀，他不是贼呀，他是好人呢，你快点放开他呀。 好人？ 是啊。 好人怎么不穿鞋子啊？ 不是啊，他是怕吵醒您，他想偷偷的把钱再放在您的枕头底下，把钱还给您。他是好人，你快点放手啊，爸爸。 钱呢？ 放开他。钱。哎呀爸爸，钱在这儿，你看钱呢、啊、老公，来老公，哎呀，你怎么样啊？ 好疼啊。 哎呀，你没事吧？ 还以为这把年纪能够安享晚年呢，谁知道发生这种事，真是苦命啊。 哎，爸爸的运气真不好。 哎，不是爸爸，是我。 你苦命还是我苦命？真是的。 哎，这儿。还记得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我说过什么吗？啊？ 你说过那么多的话，我怎么记得住？ 我说啊，要是你不幸早走的话，我一定会自杀的。不过现在得修正一下。要是你又老又丑还不死，我就死给你看。 哎，要是你又老又丑还不死啊，我先干掉。 轻点，好疼。 别动啊，这么瘦，哪儿疼啊？ 这儿疼。 怎么你老爸四肢那么发达？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日托老人中心里还算蛮快的，为了帮助公公适应这里，芳芳阿炳还在这里表演节目。慢慢的，公公也变得开心起来。 太阳下山，明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天还是一样的开，美丽小鸟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 可是事情刚刚开始进入正轨，麻烦就又来了。 你在哪儿啊？ 这天孙子定一来接他，只是一个电话的功夫，他就把爷爷给丢了。 你们看见我爷爷了吗？ 哦，谁是你爷爷呀？ 就是刚才和你们打棋的那个人呀。 他走了。 走了？ 是啊。 喂，定一啊？什么？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啊！我不管，你马上把他找回来。我现在在计程车上，赶着去办事啊。司机先生，请你掉头回大埔啊。 不行，我要换班了。 拜托你啊，我有急事啊，请你帮帮忙好不好啊？ 那都给50块好了。 什么？ 多给50块。 成人之危，你不吭声啊，我多给你100，现在门都没有，马上掉头。 哼，你有急事我也有急事，我要拉屎啊。 拉屎你憋着也得去，你到底去不去啊？ 我去。 好，你自己跟他说。 喂， 这是小胖人中心 啊。三八，你有种，你坐稳了。 计程车一路满街跑，桥上桥下，大街小巷转了个遍。 爸爸，哎，爸爸！ 哎，你好， 你好，我好，大家好。 停车，我叫你停车。 我停不停啊？ 好容易看到公公的身影，可司机就是不停，从他身边疯狂地开了过去。结果人没找着，却进了警察局。 我们会控告司机危险驾驶，要是他不认罪呢，你要出庭作证的。 我的口红真的那么重要啊？ 是啊。 那我能不能重录一次啊？ 你不想出庭啊？ 我要告他谋杀。 你先回去吧。 那我公公怎么办啊？ 放心吧，我们一有他的消息会马上通知你。 好的，我知道了。 先回去吧。 啊，谢谢你阿三，谢谢你啊。 哎呀，阿三，把驾照还给我吧。 你回去吧。 哎，谢谢。下次小心点啊。哎呀，他有神经病啊，他有毛病，一会儿叫我呢往东，一会儿就往西，我头大了。 你这个人啊，差点被你害死了。对不起啊，对不起，你看看把人说死 了。现在有的人可真不像话，把老伯抛弃了，傻乎乎的满街乱跑，这多危险。 你说什么老伯？他在哪儿啊？ 在那儿呢，你认识他吗？ 爸爸。 大总。 你是吧？ 媳妇。 你为什么不来接我呀？ 啊？ 我老婆不见了，班长不见了，总统也不见了。 哎，你是怎么搞的？连公公都不要了？ 我一直找他。 他差点车撞死，你知不知道？要出什么事儿，你良心上过得去吗？你 我已经找了他好几个钟头了。 我外婆也是这样， 什么 痴呆症？以后我们再交换经验。我要你电话， 都不要我了。 但是你公公走。 好，谢谢你啊。 你不用忘了， 你跟他回去。 我知道了。 要是不好好照顾 你，你知道什么呀？ 照顾他， 找了他一下。 这样一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刚刚适应了的老人中心再也不敢收他。 不受惯性迷失的老人是这个中心的政策，我也没办法呀。可是，他只不过出去一次嘛，这样不算是惯性迷失吧？明白，我明白，我爱莫能助，就这样吧。 爸爸，对不起啊，我们该回家了。 等我打完这盘再说。 我要上班呢。 你别吵。 我们被人家赶走了。 对不起啊，老爸。 嗯，不关你的事。爷爷就算不迷路，也迟早出事，骗不了多久的。 那将来怎么办呢？ 没找到另外一家中心之前呢，只好由我们来照顾他。 我放了学放假可以照顾他，可是平时呢？ 平时，哎，不如叫楼下的阿华来照顾他。没办法，现在只好这么做。 老爸，不行啊。哎，要不这样，把爷爷送到老人院去好不好？你看，连妈也累得躺下了。 我希望自己患了早老性痴呆症，把爸的事全给忘了。 就算你患了痴呆症，把他全忘了，可是一天到晚都在一起，还不是看得见？ 啊！爸， 爷爷， 爸， 爷爷，小心啊，爷爷！ 公公日夜不停地闯祸，芳芳全家身心交瘁。得出去散散心，没想到饭馆老板是公公的老部下。 你不陪你爷爷吃东西呀、啊？ 你认识我爷爷很久了？ 当然啦，他是我的长官呐、啊。你爷爷真神气呀、啊。 那么，我爷爷驾驶飞机是不是很棒啊？ 嘿，那还用得着说吗？我们是啊，八大队三中队。我告诉你啊，抗日战争的时候啊，你爷爷一个人驾驶了 P-51 野马式战机，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一轮扫射，打下了三架日本战机。还有一次啊，我驾驶的战机被日本鬼子给击中了，我就跳了伞，谁知道啊，三架日本战机追了上来。就在那个时候啊，你爷爷他来了一个燕子分身，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打中了其中的一架，赶跑了两架。要是你爷爷救了我，哎。我早已是满天雪雨壮丽牺牲了。敬礼。 听着他响当当的英雄过去，再看看他现在虽然老了，却还生活在过去，真让人心里有股说不出的滋味。 你的老板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 芳芳的老板帮忙，芳芳将公公送进了一家老人院，然后再像送第一次进幼儿园的孩子一样想办法脱身出 来。待会儿我冒充你的亲戚哄你公公让他安心啊。姨父还记得我吗？我曾经到您府上拜过年，还跟表姨炖梨汤给您喝，雪梨冰糖水，记不记得？ 阿彩， 哎，是是阿彩。 我出去一下。 既然来了，我带你到处参观一下。哎，你不是想上厕所吗？ 是啊，爸爸，我去上厕所。 大嫂，我也上。 那我不去了。 哎，算了。你是不是开车来的？要不要交停车费？ 爸爸，是这样，爸爸，我忘了拿皮包了，皮包啊，落在车上了。我现在就去拿，然后买点吃的，然后我们大家呢在这一块吃，好不好？好不好？ 好。 是，去拿啊。 我在这儿等你。 好好好好。 一出门，芳芳马上就赶到公司上班，要不然的话，欧小姐真的要取代她的位置。 你好。 哎，你好。 好。罗先生，全靠你帮忙才找到这家老人院安置我公公。这是公司上半年度的报告，那么下半年度的报告呢，我再熬几个通宵就能完成了，没有问题的。 出了电视不同啊。 是吗？ 哎，阿娥，我拿这东西给你看看。欧小姐呢，已经用电脑替你把报告全都整理好了，你看看。 这么快？ 罗先生。 哎，来来来来来，什么事啊？ 啊，罗先生，第三部电脑送来了，你要不要去看看？ 哦，好的。哎，阿鹅啊，替我订两张机票，后天我飞上海，跟欧小姐一块去开会啊，就这么定了啊。 说过去芳芳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公公，可是现在她成了公公唯一的依靠。 哎呀，她的脸怎么弄成这样啊？ 她自己弄伤的。 什么时候弄伤的啊？爸爸， 嫂嫂，我要回家。 你怎么会弄成这样的？怎么回事啊？ 我要回家。 吃饼干。 回到家再吃。 看着他可怜的样子，芳芳不忍心让他生活在孤独里，只能把他带回家。 你想不想吃马豆糕？ 不吃。 也是人脑发明的机器，也有出毛病的时候。这时方显芳芳的英雄本色。 你回来的正好，电脑坏了，存货单出不来，给不了存货单。 是你妈的王八蛋，你他妈什么意思啊？到底能不能交货给我？ 你是友辉公司的吗？ 是啊。 我们能交货给他。 A 仓有340箱， B 仓有60箱，C 仓有64箱。你马上写单子给他，让他提货。 好， 现在写啊。 等一下啊， 快点， 你手写单子给他。 哎，新加坡陈先生订了5个货柜的3号纸，月底要交货，有没有货？ 姐，你告诉他明天答复他，现在电脑坏了。 答复他有10个货柜的货，下个星期一就到。 好，你这么肯定没错？ 陈先生， 叫他给我们订单。 怎么会错呢？他不会错，阿哥从来不会记错的，不会错。 再见。 罗先生，我要辞职。 这个， 我帮你查查。 好吧，好吧，你明天不用上班了啊。 好，下面的那个，好吗？我帮你。 哎。只是放假。 什么？ 放了2个月的假。2个月够了吧？ 爸爸，别走太远啊。爸爸，爸爸，今天是和平纪念日，政府规定了不准跳降落伞。来来来来来，你过来这儿，就在这儿操练一下好了。在这儿啊。哎，别跳降落伞了，知道吗？ 哥的一定是跟我老婆一起飞到天上，不想回来了。 什么？你想养鸽子啊？这样吧，我明天呢帮你买几只鸡，你就养鸡好了。爸爸，别再往前走了，快点回来啊！ 困难面前，芳芳一家变得更加团结。儿子定一现在也能帮芳芳一把了。 宝贝，好了，现在把手抬起来， 词。 哎，哎啊，好了，好，现在把表抬起来。 林毅啊，去听电话。 哦，那你自己先玩着。 你已经洗了很久了，你玩够了没有啊？来来来来来来，洗洗你自己最重要的地方。哎呀，哎呀，怎么没人听电话？喂，哦，谢谢你。 爷爷， 接完电话一转身，看见公公歪倒在浴缸里，赶快送医院。小姑阿兰又被叫了回来，准备给爸爸送终。 大哥，到底怎么回事啊？大嫂呢？ 给我，他两天没睡了，回家休息会儿。 爸爸怎么样了？ 一直昏迷不醒，医生说不行了。几天几夜没吃东西，没说话。 还有多少日子啊？ 什么日子？ 还要熬多少日子？医生说了没有？唉，我们不应该再伤心了，担心还要拖多长时间才是最实际。哪有精神和时间每天陪着他等死？说不定要拖一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等到受不了的时候，只好把他人道毁灭。必要的时候。 醒了，爸醒了，医生。 也许是听了阿兰的话，公公猛然醒了过来。 你们做了些什么呀？啊？ 没什么，没什么。 老伯，你觉得怎么样？ 我要吃蛋糕。 奇怪，他脉搏很正常。 太好了，真是太幸运了。老伯，老伯，你还是先躺下吧啊。 好极了，我去打电话告诉老婆。 爷爷，嗯， 早知道死不了，别这么早就回来嘛。 姑姑，你是不是爷爷的亲生女儿啊？哼。 看着公公又像过去一样强壮结实，大家都高兴起来。全家一起来到乡下，喝着鸟语花香，全家说笑打牌，像过节一样。 快点，来来。 小心支炸壶。 我才不会站炸壶呢。 公公像个孩子一样在草地里采了一大把花送给了芳芳。 大嫂啊， 给我的，谢谢啊。哎，摸牌啊，到了。 我没有啊。 哎摸牌吧。 哎呦，快点快点， 哎，爸爸， 告诉你个秘密。 秘密？ 这里有很多的仙女，我约了仙女在山头幽会啊。 是什么仙女啊？在哪儿幽会啊？ 就在那边山头。待会儿我爬山过去等他们。 待会儿你在山头幽会 啊？今天晚上我不回家了。 那我不等你们了。 嗯，有没有人送花给你啊？ 有，刚才有一个英俊潇洒的男人呢，送给我两朵花。 哦，那他有没有约你在山头幽会啊？ 有，在那边那个山头幽会。 哦，你今天晚上要早去早回，别告诉人家，哦，我替你保守秘密。 哦，好。 你知道人生是怎么一回事吗？ 什么？ 人生是很过瘾的。我去摘花啊。 听着公公说这些奇怪的话，芳芳呆呆的不知说什么好。 哎呀哎呀， 这么一会儿就受不了了，小伙子。